都得赚钱嘛， 对， 都得加价嘛， 加价， 对吧、 啊？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运营的成本嘛。所以说，40块钱左右出酒庄，再到你的手中，再加上关税等等等等，250到300一支，其实是很合理的、 嗯。 那么今天呢，我跟各位讲，自豪的一点，我们呢是真正的源头供应商，也叫全国总代理，等于什么？我们直接从我们的酒庄拿酒， 拿酒， 中间。没有二三级代理，没有区域代理、 嗯、 也没有各种门店费用， 嗯， 所以说我们直接是只做了一个桥梁， 嗯， 从酒庄到消费者手中。 天气也冷了，逢年过节了哈， 是 双组订购，我觉得这个是最实惠的一个。 对， 但如果您想先试一试， 嗯， 您先尝一尝这酒是不是你们说的 AOC 级别，是不是口感很好？ 嗯， 您可以先单组订购， 订 单 组 是 298， 两百九十八， 这个也很优惠的价格，六十。 那当然了，我算一下，一瓶只要49.6块。 对 啊， 不到50块钱。 咱们刚才我们是介绍了一下这个从法国怎么到我们的这个、 嗯嗯、 老百姓的 手中 哈、啊，这个过程哈、啊。 嗯， 从另外一个角度咱们来说，我们就简单的去比较， 嗯嗯， 国内一瓶红酒的价格， 嗯， 长城张裕啊， 对， 是吧，一瓶也得60-70块钱。 如果说啊、 嗯、 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也是750毫升装的、 嗯、 对，我们说这个参数我们说应该对等嘛， 嗯， 基本上得70-80块钱， 70-80块钱 一支 啊， 对， 咱今天只要、 嗯 49.6块， 49.6块， 双组更便宜，只要41块， 41块多。 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各位北京的叔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儿。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啊、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白酒喝多了伤身， 对， 啤酒喝多了吧 胀肚 也胀肚，没错哈。 对， 喝点红酒啊、 嗯、 一个是能够调节气氛， 对， 第二个呢说实话对身体啊， 嗯， 咱们只要是适量的饮用红酒， 嗯， 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对， 红酒里面含有一些营养物质吧， 是， 嗯， 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哈，最重要的维生素嘛， 维生素， 因为毕竟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 嗯、 它是葡萄发酵， 嗯， 所以说呢维生素矿物质， 嗯， 这些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 对， 红酒当中基本上它都是含有的， 嗯， 而且包括到多种的氨基酸， 嗯， 这其中呢有很多种氨基酸是咱们人体啊很难以自身合成的，所以说多从红酒当中提取一点，补充啊身体的各项机能。 嗯， 那么咱都也都知道，氨基酸呢是组成蛋白质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些生命物质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建议各位多喝一些这种碱性的酒精饮料， 嗯， 红酒。 还有一个红酒里边含有这个白藜芦醇、嗯、 对对对， 对吧， 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嗯、 其实呢很多的一些爱美的女士应该都知道，买那种高档的化妆品、 嗯、 包括到打着那种旗号比方说红酒面膜、 啊、 其实啊 对对， 它就是用的这个白藜芦醇这一个元素， 对，打着这个白藜芦醇的这个概念、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红酒里边、嗯、或多或少多多少少都会含有一些白藜芦醇， 对 啊，这个对人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 没错没错， 但是还是说要适量的饮酒， 是 它是酒精饮料， 嗯， 还是要适量哈， 对， 原来咱们老说那个绕口令、 嗯、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啊, 啊，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对， 这个葡萄啊它确实对在水果当中啊、 嗯、 营养物质是很高的， 很高， 包括它葡萄皮本身还有就是葡萄籽 啊、花青素 啊，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营养物质， 是是是 啊，包括里面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些个东西哈、 嗯、抗氧化， 嗯， 清除身体自由基， 嗯， 包括到我们说也可以让血液啊循环更加畅通、 嗯、 等等吧，这都是一些葡萄当中的营养素 对 所能发挥到的一些极致的效果。 葡萄酒， 嗯， 就是通过葡萄酿成的， 对对， 还有葡萄酒是分干型的， 嗯， 还有就是普通的这个